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迷瞬间神情就淡下去，一面抬手拍掉他的手指，若无其事的语气。 啊，好累啊，我要睡觉了，还要省着点嗓子给你们当翻译呢。 说着，周迷去拉搭在腿上的毛毯，谭燕西却将他的手指一把抓住，仍是那般显得漫不经心的笑意。 躲什么呢？这就怕了。 周迷不愿嘴硬，说自己才不是怕，可他怕的倒不是喜欢这个词，是他话里的语气，跟发现了什么新奇的宝贝，是以决心收藏把玩也没什么两样。周迷转过目光看他， 谭总批发来的廉价情话我听不惯。 你还真当人人都听得着？ 那凭什么我听得着？我比他们特殊吗？ 周迷笑看着他，声音平静而显得音色几分空灵。 可我又凭什么比他们特殊？ 谭燕西竟有一刻哑然。从来别人只问他我是不是比其他人特殊呀，他却问我凭什么比他们特殊。 谁说的不说这些？ 是你先说的。 我有吗？ 你说人人， 这也算啊？打击面未免太广。 这怎么就不算啊？ 跟你说话可真累，一不小心就犯你手上了。 你可以不跟我说话。 我不说话。 谭燕西靠过来，随之投落一片阴影，将他堵在壁间围拢的狭窄角落，三分不正经地笑着。 我只动嘴好不好？ 要命了。 周迷伸手去推他，两手都被他抓在手里，动弹不了。他有头晕目眩之感，在万丈高空之上无人发现的角落里，口腔里呼吸间都是他身上的清冷气息。这吻或许是佛手柑、安息香和白檀混合的味觉和嗅觉体验，他莫名想到，娇兰有一款香水，是受圣埃克苏佩里的一篇小说启发而研制的，叫做《午夜飞行》（Voladnate）。考察团下榻的酒店在第一区的旺多姆广场附近，离戴高乐机场尚有30公里的距离。订好的车早在机场等候，两台商务车，周迷和谭燕西单独坐一台。大家颠簸一夜，上午游玩兴致，打算各自先回房休息，中午再做打算。周迷和谭燕西回房之后，各自冲了个澡，就双双倒床上睡着了。到中午11:30左右，周迷醒了，看手机，群里莫妮卡在召集大家去餐厅用餐。他转头一看，谭燕西还睡着，就没叫醒他，自己先起床。窗边有个小茶桌，他打开窗户，托腮在那儿坐下，一抬眼就能看见广场上的铜像。他记得以前跟顾肥肥有天晚上喝醉了，溜达来过这广场，那时也是胆儿大，运气更好，大晚上的在街上游荡，除了被醉鬼言辞调戏之外，没遇到别的什么人身危险。那时候两人瞧着这酒店亮起的窗户，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来这儿住一晚上。现今周迷就坐在这酒店的套房里，好像也并不觉得有多兴奋。他有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， 越繁华的东西越有荒凉之感。满屋子的古董家具，百多年来接待过无数传奇，可他现在在他们之间，心里只有静冷到底的一种孤独。他转过头，再去看床上熟睡的人。他也是拥有不得的一件奢侈品，可拥抱他的时候，倒觉得是温暖的。谭燕西睁开眼，便看见周迷坐在窗边出神，四尊塑像一动也不动，好像他随时都能把自己抽离出去，不知游魂在哪儿，剩孤零零一具肉身。 周迷， 他不由得出声喊他，他倒是回神很快，立即转过头来看他。 过来。 他并不招手，周迷起身又去到床边坐下，谭燕西坐起身，一条腿支起来，伸手从他背后抱住他，下巴抵在他肩窝处。 还不饿？也不下去吃饭？ 还好。 是吗？我倒有点饿。 过分明显的一语双关，他最后一个字落下便低下头，一只手抽开了他身上浴袍的腰带，寻一处空隙探进去，微微干燥的嘴唇碰他颈侧的皮肤。周迷脚趾都蜷紧了，拖鞋啪一声从脚背上滑落，他觉得渴又仿佛缺氧，不自觉地将头往后仰去。要不是莫妮卡的电话拨进来，会如何发展未可知。敬业的助理汇报说其他人都到齐了，要不要等他俩下去了再一起吃？ 啊，不用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们一会儿要出门。哦，对了，你帮忙联系一辆车，还有先找车吧，其他的事我微信上跟你说。 气氛被破坏，周迷有点尴尬，站起身问：“ 要出门？去哪里啊？”“ 该你这个翻译干活的时候了，找个餐馆，我们出去吃饭。”“ 我吃过的餐馆都在13区、19区那种地方。”“ 去哪儿不是吃？” 半小时后，周迷换好了衣服。短款的碎花吊带上衣，外面套水洗蓝的丹宁夹克，黑色休闲裤和帆布鞋，头发随意披散，耳上戴着造型简约的三角形金属片耳坠，休闲又兼具一点性感。谭燕西穿一件白色的休闲衬衫，浅灰色长裤，轻轻落落，闲散轻松。莫妮卡给他们准备好了一部车，开往13区一家越南餐厅。车窗半落，周迷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风景。巴黎一点点大，交换那一年基本都跑遍了，现在每到一处都有故地重游感。那家餐厅饭点时常常排队，所幸他们去得晚，错过高峰期。小小一盘店装修得很是一般，只有基础的几面白墙，摆着塑料质感的白色餐桌。周迷站在门口，对谭燕西笑着开口：“ 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，不想吃我们就换。” 谭燕西做事就要挽他走，周迷赶忙拽住他：“ 试试啦，味道真的很 OK。” 店里食客各种肤色都有，店员基本都是亚洲人面孔。他们点完餐，周迷托腮看着窗外：“ 我最早到这边的时候也兼职当过服务员。”“ 你这脾气，当服务员？”“ 我脾气怎样？我做服务员的时候直接提升了那家餐厅的客流量。” 那怎么后来又跑去带旅游团？ 因为后来那家餐厅老板可能看上我这块金字招牌，强烈要求我留下 当正式员工， 给他做儿媳妇。 谭燕西忍俊不禁，周迷又开口， 其实我运气好，遇到的这个老板人挺好的，很多在唐人街那边的中国餐馆老板对同胞很不客气，欺负留学生着急用钱，给的工资远远低于最低时薪。 谭燕西看着他，脸上不自觉便带上笑意。这座城市或许是周迷的心理安全区，话都变多些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